Guten Tag, Frau Yang. Herr Müller, ich möchte Sie zu uns einladen. Danke,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Frau Yang. Können Sie am Sonntag kommen? Ja, um wie viel Uhr soll ich zu Ihnen kommen? Um 6 Uhr geht das. Ja, vielen Dank, Frau Yang. 请您再听一遍。Guten Ta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Frau Yang. Herr Müller, ich möchte Sie zu uns einladen. Danke,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Frau Yang. Können Sie am Sonntag kommen? Ja, um wie viel Uhr soll ich zu Ihnen kommen? Um 6 Uhr geht das. Ja, vielen Dank, Frau Yang. 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ie Einladung, die Einladung. Dürfen, dürfen. Einladen, einladen. Gern, gern. Möchte, möchte. Das Abendessen, das Abendessen. Das ist, das ist.Nett, nett, die Geburtstagsparty, die Geburtstagsparty, die Verabredung, die Verabredung, können, können, die Zeit, am Sonntag, um 8 Uhr, um 8 Uhr, passen,Pass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le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八课，谈谈关于天气的一些表达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8, le temps.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Excusez-moi, mademoiselle, vous parlez français? Oui, un peu, mais j'ai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dans la prononciation. Oh non, vous parlez très bien français.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3 mois. Vos parents parlent-ils français? Oui, ils parlent très couramment. Oh, il pleut. Quel mauvais temps. 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们大致复习了一下上次课学过的内容。最后两句话你也许感到陌生，不要着急，你马上就明白了。马克说 il pleut。意思就是下雨了。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西方人谈话经常以天气开头，比如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今天天气怎么样？ Temps 就是天气的意思，谈论天气时经常用到 il fait 这个句型。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回答这句话时也往往用 il fait 来开头。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今天天气很好。Il fait beau, 意思就是天气很好。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我们再给您举一个例子。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现在相当冷。Froid 就是冷的意思。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天气好，人的心情也好。可天气不可能总那么好，也会碰上阴雨连绵的时候。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整个上午都在下雨，请您注意，下雨应该说 il pleut. Matinée 和 matin 意思差不多，都表示上午。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马克，中国关于气候有24节气，比如说立春。法国呢？ 在法国，每年的3月21日是春季的头一天。 哎，今天就是3月21号，那就是今天啦。 Oui, 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u printemps. 今天是春季的头一天， printemps 就是春天的意思。 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u printemps.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u printemps. 另外，课本的单词表中还出现了另外三个季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夏天 ，été， été， 秋天 ，automne， automne， 冬天 ，hiver， hiver。 好，学了这么多，我们把前面的连起来读一读。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u printemps. 好，我们再读一次。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Aujourd'hui, c'est le premier jour du printemp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法语300句节目，我们继续学习。说到天气，当然也离不开气温，所以这句话你也应该学会。 Quelle est la température d'aujourd'hui? 今天的气温多高？ Température 就是气温的意思。 Quelle est la température d'aujourd'hui? Quelle est la température d'aujourd'hui? 回答时仍可用刚才说过的 il fait 句型开头。 Il fait à peu près 25 degrés cet après-midi. 今天下午大约25度。表示多少度时用 degré 这个词。另外今天下午应该说 cet après-midi。 Il fait à peu près 25 degrés cet après-midi.Il fait à peu près 25 degrés cet après-midi. 学过了天气好、天气冷、下雨等表达法，下面看看另一种天气现象，刮风该怎么说。 Ce soir, il fait du vent. 今天晚上刮风，刮风就这样说 il fait du vent. Ce soir, il fait du vent. Ce soir, il fait du vent. Marc, 你是不是热了？我看你汗都出来了。 Oui, il fait de plus en plus chaud. 天气越来越热了。单独说天气热就是 il fait chaud. De plus en plus 是一个短语，意思是越来越怎么样。 Il fait de plus en plus chaud. Il fait de plus en plus chaud. Lucie, 我明天想去尝尝。Quel sera le temps demain? 明天将会是什么天气？ Sera 表示将来的一种状态。 Quel sera le temps de demain? Quel sera le temps de demain? 谈到气温时，当然就涉及到数字，所以生词表中列出了11至30这几个数字，请大家把教材翻到79页，跟我们一起读。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30 30 好，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几种天气现象的说法。 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天气好。 Il fait beau aujourd'hui. 天气冷。 Il fait assez froid maintenant. 天气热。 Il fait de plus en plus chaud. 下雨。 Il pleut toute la matinée. 刮风。 Ce soir, il fait du vent. Quel sera le temps de demain?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关于时间的短语。今天下午 ，cet après-midi， 今天晚上 ，ce soir， 明天 ，demain。 最后，我们看看本课出现的一个双元音 ，e pleut， il pleut， il pleut， peu， à peu près， à peu près。Bien, Lucie,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祝马克明天去长城玩得高兴，也祝听众朋友您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都能保持一份轻松愉快的心情。好，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300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300句。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三课问候。 Сегодня мы с вами начнем новую темуPriviestvie.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有关结识的表达方法。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24页，请大家先听一段对话，看看在俄语课上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互相认识的。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ваш новы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еня зовут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Белла Саб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Из какой вы страны? Я из Венгрии.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